心不爱石头，听到请你牵我手，摇住情歌出走，才有风骚。请准备还未吃糖都那样甜，才令我自顾相恋不去睡眠。多么可爱的每天，期待如看表演，如看画展。 Have a day like a Saturday， 悲伤不要离手，牵手总比较合理。 Every night, every day, gonna celebrate， 跟主宣布今天很需要你。 Listen to my heart， 然后就发现原来尚有灰色的雨天，星光灿烂时不可见面时，其实迟到与你在对面。Listen to my heart， 然后就发现遗留在我心玻璃碎片，假使我又来哭于你面前，可否再缠绵。请准备让爱充斥这个地球，让我得到揽枕抛去石头，听到请你牵我走，绕地球一周还未曾分手。请准备还未吃糖都那样甜，才令我自顾相恋不去睡眠。多么可爱的每天，期待如看表演，如看画展。 Have a day, have a day like a Saturday， 悲伤不要离手，牵手总比较合理。 Every night, every day gonna celebrate， 跟主宣布今天很需要你。 Listen to my heart， 然后就发现原来尚有灰色的雨天，星光灿烂时不可见面时，其实迟到与你在对面。Listen to my heart， 然后就发现遗留在我心玻璃碎片，假使我又来哭于你面前，可否再缠绵。 再见面。 Listen to my heart.